呀 ，My Me。今年咧亦都係我四字頭嘅最後一年啦，咁啊，我都好開心喺呢個我自己嘅大日子可以做一個 show 同大家度過我嘅生日，我覺得係特別有意思，都係回望一下咁多年，都係多得大家一直嘅支持，一直咁中意繼續中意我嘅音樂，我先有機會繼續咁樣唱歌俾你哋聽。真係好多謝你哋。我時其實望落去，我見到你哋有啲熒光棒，有啲綠色，有啲黃色。其實我就感覺好似你哋就好似今晚飛嚟支持我嘅螢火蟲咁樣。每一個喺好細小、好細小、好細小嘅燈光凝聚之下，就會成為一道好強大嘅力量，同埋好多嘅愛，俾我繼續有能量咁樣行落去。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。好，咁跟住落嚟咧。就想同你哋影張合照，雖然最嬲尾你哋真係仲細嗰粒螢火蟲喺個螢光棒，得翻一粒粒咁，但係都要影一張嘅。好啦，你哋可以舉起你隻手，可以擺 V 字手勢又得，你中意插住鼻哥窿又得，除得你咧，總之隻手喐下，喂喐下啦，喐下，唔喐嘅，係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多謝你哋。多謝你哋，好咁見到一個咁卡拉 OK 房嘅設計，就知道壓落嚟呢個時段就可以唱下卡拉 OK 嘅。唉，連杯酒都冇，真係咁鬼 cheap 嘅呢個卡拉 OK。有邊個想唱啊？好，我揀咗只快歌喎，要摁嘅喎，你會喺嗰度摁嘅喎。邊個啊？揀啲唔係 fans 嗰啲啦，等我哋尷尬一下都好啊！你係咪想摁啊 ，Tokyo？ 我未見過你喎，你應該唔係 fans 喎。你起身啦你，因為佢比較高大啲。喂，起身摁，你企喺條走廊嗰度摁啦。好，咁我就揀咗一隻係可以好摁嘅歌噶。咁其實觀眾企唔企得身噶？你要問下公司嘅經理先，高層企唔企得㗎？喂，企喺度咁摁都唔得啊！佢就係企喺度咁都唔得啊！咁啫喎。